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圣阿利路亚图达罗，圣阿利路亚图达罗。嗱，好啦，咁啊， 完全唔识唱啊！ 嗱，欢迎即系各位，即系今星期五晚啱嚟到天地有正气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晚都系 live 啦。咁你都见到我哋三位。朋友嘅今日係咁啊，遲咗嚇，好耐冇見。咁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咧，就係呢個即係之前嘅主持阿雲啦。 係，大家好。 啊，好耐冇見啦，冇掛住佢咧。咁啊輕鬆嘅開頭啦，但係沉重嘅事情嘅。咁啊，當然經過咗一日幾兩日嘅沉澱之後，即係成個禮拜嘅沉澱之後，即係成件事咁，我做咩戴住個頭盔咧？咁當然即係一陣間咧，我哋喺第三節咧就會教大我哋會請到喺工程界嘅輝輝咧，教大家頭盔嘅用處嘅 職業安全 咁啊，工業安全嘅嘢嘅。咁就我諗今個禮拜都唔使多講，我哋即係節目就只有一個主題嘅啫。咁在上個禮拜日開始，其實就是開始了6月9日的大遊行，69的103萬，聲稱103萬，當然是不能指的，是103萬的大遊行，就是希望全香港市民行撚曬出來，就說要希望你用人數，用民陣的說法就是用人數就去升級，就是要令到一個可以即係政府去撤回呢、送中條例嘅，咁當然喺103萬嘅大遊行之後，係特首林鄭月娥呢個賊婆、呢個冚家產、呢個臭閪，當然唔撚理我哋啦，發表咗一個完全賊撚到無可以再賊嘅聲明啦。 而且係即晚講嘅， 係即晚11點就已經出個聲明。咁跟住就有一啲學生啦，即係年輕人啦、義士啦，就進行咗一啲嘅課餘活動啦，即係餘慶嘅活動啦。咁跟住去到就係佢話星期二要如期上立法會嘛，即係星期三如期上立法會大會嘅。咁於是就在6月12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這個612事件、就是這個香港的612事件，警察這班黑警警渣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再形容這一班喪心病狂的所謂香港的警察，以後我們都不需要叫這些香港警察做警察了，我們只能夠叫他垃圾、人渣、警渣、警犬、黑警、廢渣，是必須死全家的人。我哋以後就唔需要稱呼佢為警察嘅，亦都唔需要尊稱佢為警察噶啦， 亦都唔使叫阿 Sir， 亦都唔使叫阿 Sir，阿 Sir 你老母 ，Sir 你老母啊，我老母個老母啊 ，Sir， 屌你！警察嗰啲防暴警察咧喺612就進行咗一個血洗金鐘嘅行動，就真係開咗150枚嘅催淚彈，據佢所知就幾發嘅所謂橡膠，所謂幾發嘅橡膠子彈，亦都同埋20多發嘅布袋彈，就去鎮壓當時嘅示威者。咁就即係呢個係612事件，咁令到我哋相當之即係都唔能夠用言語去形容啦嘛。咁 亦都將呢次事件定性為係暴動嘅。 係啦，咁亦都係血洗金鐘之後啦。咁呢個呢一場嘅警民衝突啦，呢一場嘅衝突之後咧，亦都有80多人受傷啦，80多人受傷，亦都有而家咧係應該係有20多人被捕啊嘛。 好似係 個數字， 好似係 唔 知22嘅，好似係。 咁當中咧，亦都包括係學生，亦都有一啲即係係參與運動嘅人士， 大學生啦、 教師啦， 係啦。咁而家到咗今日星期五啦，喺呢個金鐘事件之後，咁就到而家當然啦，金鐘事件亦都成功逼令呢個立法會係開唔到會嘅，係啦。咁啊一直 提唔好話提上大會啊，將呢個法案係成個立法會都攤緩咗兩日嘅，即係到今日都係仲係攤緩。咁星期一開唔開會我哋唔知。 初步嘅消息就話星期一、二都唔會，但係唔知初步嘅消息啫，呢個只係。 亦都六月九號嘅大遊行啦，同埋六一二嘅血洗金鐘事件啦，咁亦都係成為咗一個全世界最即係叫頭條嘅報導，亦都即係成為咗一件世界嘅大事。 因為所謂其實當日嘅夜晚啦，或者去到第二日咧，我有睇 TVB 嘅，即係當然我哋即係持平噶嘛，咩媒體都睇啦，我甚至大公文匯都睇嘅，我睇 TVB 啦。然後我專登去上 YouTube 睇下一啲嚟美國嘅新聞報導啊 ，Fox 啊、CNN 啊、BBC 啊、日本嘅新聞報導啊等等，你會發現一樣好神奇嘅嘢嘅，你喺外國嘅媒體你會睇到一啲畫面係你喺 TVB 見唔到嘅，係彷彿就係你好似你要知道真相，你反而係靠一啲網絡嘅一啲短片流傳，或者甚至乎靠一啲外國嘅媒體，你先至會睇到件事情嘅真相。 所以呢，我哋見到我哋而家呢一個所謂嘅特區政府呢，所謂由林鄭月娥帶領嘅特區政府，而家只能夠做一樣嘢，就係全部鞠躬下台，向所有嘅受傷者道歉，向所有嘅香港人道歉，已經係冇撚情講啦，而家已經。 即係咧，其實咧，如果係外國或者係其他城市咧，唔好話一百萬人啊，二十萬人上街啊，政府已經唔可以忽視呢種力量噶啦。 嗱，呢個六月九號嘅103萬大遊行，可以話係人類自戰後或者係人類文明以嚟最大型嘅平民遊行、和平示威，可以話係史無前例。我想講103萬唔止嘅，其實。我覺得起碼係120萬至130萬，你見到係無盡嘅人海嘅，係冇盡嘅，係一直行到去你老尾行到去十點 咁樣， 都行緊個龍尾唔再喺維園，而係喺新光戲院，大佬 黐孖筋嘅多人到， 全城100幾萬人嘅遊行，而係秩序井然，而冇任何冇爛一塊玻璃。呢一個係創咗文明嘅歷史嘅，呢個係香港人係寫入歷史嘅一個遊行，係去到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係親口講，去到一個世界權力最高嘅人可以叫做特朗普係話 未見過， 係我人生從未見過咁大型嘅遊行。 嗯， 而你林鄭月娥政府，你竟然可以無撚動於衷，可以完全漠視103萬或者100幾萬人嘅上街嘅民意，一場咁撚犀利、震撼中外、全球頭條嘅一個咁樣嘅和平理性嘅活動，你老母閪，你林鄭月娥，你竟然可以當耳邊風，仲要強硬地話一定要上立法會喺禮拜三，結果你搞撚出個大頭佛出嚟。你結果就大撚旺啦！撲你個街！六月十二號，全香港嘅年輕世代，一整世代嘅年輕人非常之叻，好撚勁，真係好撚勁！一朝早嗰晚已經預撚咗通頂，禮拜二晚就已經喺金鐘嘅天馬嗰度集結。一朝早就走出嚟攤鳩換你成個立法會。就攤換你，即刻就可以用好短嘅速度就即刻佔領咗下角度。 仲有好多司機啊， 係啦，好多二線司機，大家好似禁制機動化到一個點啊，完全哦堵路嘅堵路，知道揸車堵路嘅堵路，知道佔馬路嘅佔馬路，係咪？即刻已經將一整段下角度已經佔領咗翻嚟，然之後亦都將天華道、天美道亦都佔領咗。 龍和啦， 亦都非常之純熟地已經建立咗一啲路障。而跟住落嚟發生嘅事，就係你呢一個咁樣嘅林鄭月娥血的老母嘅政權，血的老母嘅政權，我屌你老母林鄭月娥，你呢個血的政權，屌你老母叫呢啲警犬，叫呢啲警察，叫呢啲垃圾警察。屌你老母！開槍打我哋嘅示威者，係開槍打我哋嘅示威者，開槍打我哋嘅年輕人，在場嘅全部都係年輕人、學生，大部分八九成，另外剩翻個一兩成就係啲老嘢， 包括 我朋友，包括我身邊呢啲朋友 嘅朋友 嘅朋友，包括呢啲朋友嘅朋友，係咪？你開槍開150發催淚彈，向住一堆完全冇任何還擊之力、手無寸鐵嘅人開催淚彈。你呢種政權已經完全喪失你嘅合法性，你而家只有辭職，只有下台，撤回。你撤回啊，已經唔能夠平息你嘅血債。你呢一槍，警察嘅呢一槍，呢幾槍無論係一槍定二十槍，你呢150個催淚彈，你已經比梁振英勁勁啊，勁撚過梁振英啊你！叻叻豬哦，屌你老母林鄭月娥叻叻咯！你考撚咗第一啦！你係香港開埠170年嚟最撚撲街嘅領導人就係你，開150枚催淚彈，開二十幾發子彈，甚至係第一次出橡膠子彈，係去打頭地射殺我哋嘅年輕人啊！呢、這個血債，你呢一世都還唔撚清啊！你要被問掉啊！屌你老母！ 嗱，其實咧， 你呢個罪行係戰爭罪行嚟嘅。 啱啱想講啊，戰爭罪行其實咧係有國際指引嘅，橡膠子彈咧係唔會打頭啊！ 你呢個係法西斯嘅戰爭罪行啊！林鄭月娥，你唔好撚以為屌你老母出嚟嬉皮笑臉，盧偉聰出嚟嬉皮笑臉，呢一個係國際嘅戰爭場，你就係法西斯。你老母就係你個槍就對住我哋嘅人民，對住我哋嘅市民，對住我哋年輕一代，我屌你老母！你係向我，你呢個政權係開槍嘅政權，好彩冇人喪生，好彩好多人大命，包括我。同我朋友，都包括我朋友，我當然即係唔會參與呢啲暴動啦， 係咪？呢個唔係暴動，係 即係啲警民衝突， 警民衝突啦。 好多好多人咧，好撚彩，冇搞出人命今次。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已經係完全冇撚情講，同你呢個什麼屌你老母，你已經超撚越咗689啦，短短一個星期啫，你已經超撚越曬689啦。 其實咧，即係大家嘅朋友嘅朋友咧，都親眼目睹噶， 完全親眼目睹、 啊，完全親眼目睹啊！對頭開槍啦 ，headshot 啦，喺冇任何嘅預警之下 headshot 啦，無啦啦攞住啲水啊行過幾廿個速龍圍埋，係咁嚼，仲有一啲係女仔嚟噶， 完全冇人性嘅，亦都完全係目擊曬你速龍係完全冇撚人性，甚至懷疑你啲速龍係唔撚係香港人嚟。新的制服啦，黑色嘅，唔知冇 number， 冇 number， 冇證件嘅， 冇證件，冇 number， 甚至對市民一啲已經係完全冇對你冇任何影響衝擊嘅市民，你粗言餵語啦，自由閪啦，雖然真係好好笑， 點解啊？我唔明點解啊？ 嗱，自由閪呢樣嘢咧，我就講講啦。 係， 如果真係佢講嗱，有啲人就話係豬閪， 係 嚇。但係咧，如果你話係自由閪， 其實真係任意出入啊，係嘛？ 乜嘢叫自由閪咧？ 任意出入啊！ 咁所以如果你係自由閪咧，嗱，我相信香港人係冇聽過自由閪呢啲咁樣嘅粗口，呢啲粗口只係廣州先有嘅，只有廣州人先用個閪字嘅， 即係勁。我哋香港人用撚字噶嘛， 用撚啦，夠啦，撚噶嘛， 撚樣啦， 撚痛啊！哇，點嗰啲佢哋只會話啊，好閪痛啊！ 咪就算話你自由追求自由咧。頂盡話你自由撚，自威撚，自由撚，係咪？唔會話自由閪噶。 我哋都成日講啊，班建制係建制撚嚟噶，我哋唔會話建制閪噶，係咪？ 所以呢一班人身份已經係有問題， 誠意啊， 誠意完全問號嚟嘅，點會可以講自由閪咧？甚至對住牧師，施放催淚彈，對住記者兜口兜面射催淚彈，呢啲係我朋友親身經歷，係現場嘅第一手消息嚟，係親眼見住你點樣係向一啲記者施放催淚彈，呢啲係戰爭罪行嚟嘅，唔止，仲有向物資站啦，向救傷站射催淚彈。 退到入去地鐵站都係咁係咁射係咁射啦，係咁擠係咁擠啦。有個外籍人士腳痛坐喺花槽旁邊，都係咁擠到要噴殺蟲水咁啦。 嗰啲人係喺個救護站度洗緊眼，喺個救護站度洗緊眼嘅就喺中信出邊。你老母成個催淚彈扮過去啊！ 有啲根本唔知係咪示威者嚟噶， 亦直情唔係啦。 係。 是不是有些真的做 medic 的，即是想着 行过啊那些是 啊。完全不理你。甚至见到示威人群根本是褪后的、有些是逃緊命啊、向后好像逃命地走啊。你还要不断射，是不能停地射，甚至怎样啊，是根本就已经是没有任何冲击的。他都可以射两发出来的无端端。 还有我觉得最 好像很撚过瘾咁。咁就射兩發出嚟。 仲有一個好嚴重嘅罪行，就係、是、我喺網上面嘅片段見到係阻撓救護車前進。 嗯，喝令救護車掉頭。 冇錯啊，救護車嚟緊，你仲要喝令掉？呢啲全部係法西斯嘅罪行，呢啲全部係要上戰爭法庭嘅。屌你老母臭閪，林鄭月娥，你係應該被問掉啊！林鄭你要被問掉啊！而家唔撚係你落台咁撚簡單，我同你講。你呢一種政權係要被問掉嘅。 嗱，好多影片咧已經影曬出嚟噶，亦都有網友咧去聯署去發信，去希望可以將呢啲官員同埋差人咧係送上國際法庭嘅。 即係我而家喺節目度屌鳩你哋政府，即係屌鳩你都冇撚柒用，其實係咪？我屌你已經係完全係冇撚用，係咪？即係。我就盡量做，即係希望可以在節目度，我而家情緒宣泄係冇乜意義嘅，我覺得，即係對於整個運動嘅推進咧，我覺得完全係冇意義嘅。所以甚至話邊個參加過乜嘢乜嘢乜嘢乜嘢，即係其實都係冇撚意義，我覺得呢啲事情係冇撚意義。咁所以咧我哋就集中不如。即係都分析一下成件事，即係由頭到尾咁樣，即係我哋由103萬嘅遊行開始， 係啊， 就分析呢件事，同埋我哋講下我哋未來即係到底可以做啲乜，或者應該做啲乜會比較實際啲，係啦。咁即係頭先即係講到呢個戰爭嘅罪行，就完全係一個完全唔係林鄭落台可以搞得掂嘅事啦。 同埋在場嘅每一個警員，你唔好以為你係你可能你嘅藉口係哦，我聽上頭嘅 order， 我聽上頭嘅指示。你唔好以為呢個係你開脱你嘅罪行嘅藉口，因為佢哋嘅指示可能只係話哦，我而家要 clear 某一條街道，可能係要推進某一個街道，但係佢冇叫你射頭啊。所有呢啲嘢有曬片，有曬記錄㗎。係 啊，嗰個餘咩位話？ 余仲豪啊嘛， 系啊，射人头嗰个叫余仲豪呢位警员， 廿岁仔嘅呀， 系啊， 你唔好以为你哋可以觉得呢啲系上级嘅指示，你就脱罪啊，终会有一日，我唔会话去诅咒你哋落地狱啊，点？呢啲唔系现眼报啊，呢啲系你死捻咗之后先会出现嘅事情，你哋系有机会系会上法庭噶，我同你哋讲， 系啊，你嘅上级会拱你出嚟死嘅， 一定， 不过你惊都冇卵用噶啦，你惊都冇卵用啊，速龙，你惊都冇卵用噶啦，余咩啊？余乜嘢啊？余 仲豪啊？ 余仲豪，你惊都冇卵用啦，屌你老母，你着草啦，吴家铲，你着草吧啦，屌你老母，低低地，魏俊仔，屌你老母， 佢个样真系低低地嘅， 屌你老母，我就用一世去诅咒你呢一个咁卵样吴家铲，你吞枪啦，屌你老母，系刺格吞枪啦，屌你老母，求其搵条靓线，屌你啦，乜吊住条颈，屌你咪吊卵死自己算卵数啦，你冇卵用噶啦一世，我同你讲，你行到边度你都叫到余仲豪，而家全世界都知道你叫余仲豪，你老豆做惩教，你仲有个阿妹，系咪？你老母唔記得咗做乜撚嘢啦？屌你老母！全世界而家知道你啦，唔撚係我呢節目講噶，全世界所有網路都見撚到你啦，英雄英雄！屌你老母！我睇下你點死啊，余仲豪！我睇下你點死，你啲黑差佬！我屌你老母！你啲乜黑警警察？我睇下你哋點死咯！ 仲有好多你啲同事啊，之前啊話哇打喪屍啊，巴巴巴巴巴，所有警察啊睇撚住啊！ 今日開始。警察就是香港的敵人，跟解放軍的第27軍屠城那些是一撚樣的，香港的警察就是香港的敵人，香港警察就是香港的敵人，不用說話的了，在街上看到警察你不撚需要 respect 他，因為他就是屠殺你 屠殺你啲子弟嘅人，佢就係傷害我哋香港人嘅人，佢絕對唔撚係徐步安良，絕對唔撚係嗰啲乜撚嘢，所有警察，包括冇粉嗰啲，包括冇你粉嗰啲，因為你著起件制服，你著起呢件香港警察嘅制服，你就係呢班人。唔好同我講乜撚嘢，屌你老母，我冇份噶，我唔喺現場啊，冇撚同我講啊， 亦都唔好講咁多話，哇，仲有好差人噶，唔好一竹竿打曬一船人啦。何亞東話齋，著起套制服就係自己人，咩叫紀律部隊啫？就係、是、你著住套制服，你就代表三萬個黑警噶啦。 對唔撚住，香港警察就係香港人嘅敵人，甚至如果我有啲朋友嘅配偶係警察，我唔會見呢啲人。我不會跟他做朋友，我不會跟他再做朋友，我不會再見的這些人，你明白嗎？所有警察，甚至我弟弟一個同學，即是都是警察來的，我都有 一至兩個很少警察朋友，但以後都不再是我朋友，對不起，這些警察不再是我朋友，真的不想，除非你發聲，你除低頂帽走進去人群，站在我們人香港人的這一邊，我就當你是朋友，我還當你是英雄， 好難哦， 你劈炮我就當你是英雄，你即刻屌你咩劈撚咗個窩撚症，你屌你唔好撚撈呢份， 好難咯、啊， 你做唔出呢樣嘢，因為你冇良知咯。 啊，嗰啲啊，魏俊仔又讀唔成書，係咪先？哇，有兩皮機一個月喎、啊。 其實我哋以後對差佬咧，就唔使屌鳩佢、啊，我覺得就唔使屌鳩佢。咁我都播一分鐘段片俾大家睇下。嗱、今晚咧啱啱喺呢個時候咧，就有一個母親嘅集會。咁、其實係我老呢啲老友搞，大家知道我左交嚟㗎啦嚇。咁、有個和李飛嘅老友集，阿媽嘅集會。但係其實現場係好感動嘅，現場係好感人嘅。但係最搞笑係我去側邊食煙嘅時候咧，竟然咧就俾我見到呢一幕，就真係一個大家睇咗你係明嘅。我、大家睇下呢段片先，好有趣。正啊！呢條友咧就抱住個孫，個孫係一歲半到嘅啫 ，B B 仔嚟嘅，抱住個孫，著住個背心，就喺嗰度係咁屌啲差佬，係咁屌嗰啲喺個龜車上面嗰啲警察，屌你老尾！佢真係屌撚走咗個警車，最後 係咩？ 係啊，頂唔撚順啊！嗰架警車走撚咗。即係所以呢個苦中作樂啦，即係當係講下笑啦。 但係佢呢個行為，我覺得好值得所有人去做一個參考。 係一個， 我唔係建議大家咁樣去做，但係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你做得呢啲嘢嘅，你咪屌你預撚咗俾人屌咯，警察係嘛？ 預咗俾人唔尊重咯，不合作咯。 係啊，所以不合作都係咁玩嘅，其實。 係啊係啊，知清楚自己權利，下次俾歸道咧就下下不合作啊。 嗱，同埋咧。永遠對住警察咧，即係咁講，即係永遠對住差佬咧。而家咧咩個有一個 mile 啲嘅不合作，就係完全閪我閪面，唔撚使你個閪我閪面， 唔使 respect 噶，唔使噶，唔使望佢， 唔使叫阿 Sir 啊， 唔使，快啲啦， 得未啊？ 得未啊？搞掂未啊？抄你就抄啦，阻住我時間啦，唔使講粗口噶， 唔 撚使講粗口噶， 你唔係拘捕我嘛？咁我走得啦。 係啊，咁慢噶你做嘢。快啲啦！寫識唔識寫啊？我教你寫啦個字。 係咪唔識字啊？ 唔識英文係咪唔識字啊嘛？ 中文你識啦啩？ 或者英文好嘅可以直接同我講英文。 我正想咁講，因為我就係用呢招。係 good good. 非常好啊。 係啊 ，I'm sorry. What? Pardon? Pardon me. What do you want? Want a driving license? I don't know. Or Hong Kong ID or what? Yeah. Yeah, you want to drop me down? So what are charges? You don't understand me? You don't understand me. Huh? So let me go. Yeah. Oh, you, Agent Jai. 收皮啦，屌你老母！跟住揸走嗰陣時啊，收皮啦，Agent Jai。Are you from Agent？ 或者問佢咯，調翻轉頭。Hey, sir. Hey, Mister. Hey, policeman. Are you from Agent? Agent Jai. Are you Agent Jai? Agent 冇教英文嘅咩 ？Agent no English. Oh shit. Oh shit. What the fuck?咁就當然啦，即係我都情緒都發泄咗成半粒鐘，真係唔應該咁。嗱，不如咁啦，我就由呢、這個由 6月9號 講起啦。咁1103萬啦，我哋見到即係其實我就個街站就大家如果見到我嘅話咧，就應該喺呢個家計會出邊見到我嘅，我就守嘅一個街站。咁呢個街站就係條脷龍木蘭花係咧，就竟然都動翻支旗出嚟。咁就搞一個街站，咁我就喺個街站嗰度嗌咪啦，咁啊幫手啦，下晝嘅時分咁幫手嗌咪啦。咁就嗌到直情咧就嗌咩咧？咁主要都係鼓勵一下啲經過嘅遊行人士啦，咁我主要嗰句嘢，其實我主要我嗌咪嗰個內容都係好簡單嘅啫，就係林鄭月娥， 屌你老母， 林鄭月娥，屌你老母，林鄭月娥，屌你老母。嗱，我開頭覺得咁樣好過分，其實你知呢啲和理非嘅遊行 咧， 即係有老有嫩有細路仔， 好暴力嘅，好粗鄙， 即係好粗鄙啊，講粗口嘅， 講粗口嘅， 呢啲咪偽善咯，成街都係粗口，你行去一個街市又會有，你行去茶餐廳又會有，你一帶你個細路全部唔撚去咯！ 你日日都聽噶啦，其實粗口呢樣嘢， 唔好咁撚偽善。 係，所以咧，我後來咧發覺，即係我仲覺得自己過分咗啊！原來咧，屌你老母之後發覺，我真係屌得唔撚夠大力嘅，你明唔明啊？原來，屌你老母真係唔撚夠大力嘅，原來我真係對自己有愧啊！你明唔明啊？我真於心有愧，原來我唔止唔係過分，我仲要屌得你林鄭月娥唔撚夠大力啊！林鄭月娥。我屌你老母都唔能夠泄我心頭之憤啊！而家根本係，我想睇你問吊啊！我真係想睇你吊喺個門上開嗰度吊撚死啊！我真係想親眼睇見你吊死我先覺得叫做舒服少少啦，叫對得住自己少少啦，係咪？嗱咁啊103萬人秩序井然港式遊行。大家記唔記得上呢幾個禮拜我哋都討論到底和理非應該做啊？去啊咩成？咁大家亦都自我感覺良好，咁覺得應該會有改變啦啩，應該有冇效果咧？真係震撼我，真係百幾萬。我話俾你聽，喺遊行嘅時候，我就中間我向前行啦，即係我嗌完咪，因為我要過中環做搞笑嘢，我就上咗去太古廣場，企喺嗰條橋嗰度望住 玻璃橋 嗰個人群，我喺玻璃橋望住嗰個人群，我真係你企。不用一分鐘，你係嗰啲眼淚就自己咁樣飆出嚟。佢啲眼淚係飆出嚟嘅，就咁飆出嚟，因為你見到白色嘅，食咪無盡嘅人群，呢啲全部都係香港人，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自己嘅人，係香港嘅人民。佢哋為咗咩？佢哋真係為咗香港，冇其他嘢噶啦，係為咗香港而行上街頭。你就怪我左交咯，係咪？行上街頭，默默咁樣行，默默咁樣行。不知道行不行試下啦。那種咁卑微、咁謙卑的一種抗爭。屌你老母咁撚謙卑。然之後我都知道，屌你老母，我點解會流淚？係因為我知道根本冇可能撼動到政權。佢真係當你拗痕，結果佢真係當你拗痕，佢真係呢個賊婆夠膽死當你拗痕。好啦，到夜晚。你老尾，我哋有100萬人遊行啊！屌你老母！你諗下個大台話刪啊刪嘅， 唉，好失望喎、啊！嗰晚都 民陣嘅大台話刪啊刪嘅，不過而家我就唔屌你啦。本來咧，如果冇發生6.12事件咧，我就即係會屌鳩你。 大力抽擊噶啦，已經 我大力兜巴兜巴屌你噶啦，我屌柒你民陣噶啦。不過今日我就唔會再屌民陣。因為點解我唔會再屌民陣，甚至唔想再屌泛民喺呢、這個，起碼喺呢個時刻，暫時。因為而家我哋只能夠做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全香港人一條心，冇其他 嘅嘅嘢，我哋只係所有嘅香港人，我哋企埋企撚埋一齊，我哋真係手牽手企撚埋一齊，喺各自嘅崗位，我哋只有一樣嘢，就係要佢撤回惡法第一，第二問責下台，第三釋放所有嘅被捕人士，第四重新定調六一二事件為一個警民衝突，並非暴動，係咪？四個訴求好簡單，好清晰。在香港人，即係喺我哋香港，無論你係邊個崗位，做乜嘢嘢，完全唔撚使理。我哋以後就企撚埋， 各司其職， 各司其職。呢個亦都係成個事件咧一個最大嘅客觀後果。係你化解唔到嘅恩怨，永遠化解唔到嘅恩怨，你竟然可以一個禮拜都唔夠，你可以化解。 泛民 左交同泛民同埋 同埋本土派， 左交右交，耶撚同埋非耶撚， 耶撚非耶撚，基層同埋中產， 係啦，好多世代， 世代啦， 幾多十後同幾多十後， 即係林鄭，你應該係攞諾貝爾和平獎㗎，係 啊，即係唔係嗰條蕭嗰條 Brenda Hill 咁。即係講緊香港人攞諾貝爾和平獎，覺得林鄭本身要攞諾貝爾和平獎。 冇錯，林鄭係攞諾貝爾和平獎啊！ 你世代矛盾點化解啊？廢係咪先？係 啊， 不嬲點化解啊？ 廢中同廢老同埋廢青點化解啊？ 廢老廢中廢青你點化解啊？我化解唔到㗎，係咪？左交右交你點化解啫？係 啊，本土同泛民你點化解啊？ 淨係話獨派同邊個派都冇得化解。屌你嗱，即係我無大不為，我都講一講啦。屌你老尾，甚至呢單嘢係咪？即係連老蕭同埋即係鬱敏嘅言論都係其實都開始即係大家 甚至吳志森你都睇到佢有一個叫做 係啊嗱吳志森呢個我陣間會講嘅，因為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我吳志森呢樣嘢我會好我都會詳細啲去講少少，咁就第一節因為時間差唔多冇計啦，咁亦都啲電話咧都暫時因為我仲想講多陣先接，咁就一陣間先打俾大家。咁下一節再同大家傾。